不是的， 娜塔莎太俗了好吗？ 娜塔莎，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俄语名字叫杨娜， 杨 那个对，因为我姓杨嘛， 杨 对，所以说就等于是加了一个女性的词尾啊，所以就变成了杨娜 啊，好听好听好听， 好听啊， 嗯，亚历山， 什么亚历山大？感到压力啊！ 今天我们不说俄罗斯 啊， 我们说的一直也是跟他有那什么的另外一个地方哈 啊，是英语区国家。 对，真的这个地方啊，说到这个大区。高尖精，全是特别厉害的知识分子，我感觉 是的，就是美国放大版的那个叫中关村， 硅谷这个地方 是， 我觉得硅谷要去的话，一定有它主要的目的性吧。这次去硅谷是干嘛的呢？ 这次去其实是作为家属去的 哦， 又是家属， 对，然后在那边大概是待了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 哇，老公是在那边会谈和。就是参与科技研究是吗？ 也没有，就是参与了一个项目。 哦，你看看，两个月在硅谷 工程， 对，工程芯片工程，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一个区域哈。 是的， 到底硅谷在旅行怎么挂钩呢？也十分钟资讯啊，我们让那个 杨娜 稍微休息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啊。 好， 十分钟资讯要听听硅谷这个地方到底如果旅行的话可以有什么感受和见闻哈。 好的，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是8月10号，在8月8号那天，我们见证了伟大的变迁。 哎呀，奥运十周年啊，好多人都发出了感慨。 是的，一看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 对呢， 在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十周年之际，奥运的核心遗产之一北京奥林匹克公园9号发布了18景。 哇，18景，到底是哪18景呢？ 一个一个来啊，第一个大家都熟悉，叫做盼梦成真， 就是熊猫盼盼。 熊猫盼盼。 第二个是和光瑞雀，是和谐雀。 这个你知道为什么我读第一个吗？第二个怕读错了。 对，这宫阙的雀吗？ 宫阙，宫阙， 不是喜鹊的雀。 对对对，天上宫阙。 对啊。 第三个叫北顶飞侠。 啊，这是赤剑北顶娘娘庙。 哎呦，念对了！ 哎呀，真是呢， 我咋还怕念错了？ 哎呀，真是差点喇嘛。 哎，对对，赤剑啊。下一个呢？ 下一个是鸟巢圆梦，就国家体育场。 是是是奥运之光、国际广场及奥运冠军墙。 是的，水运方圆、国家游泳中心。 七院文华、夏城花园。 那还有夏城花园呢？ 你得看看啊。 奥塔流云，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 是的。 行云流水的感觉啊。 是的，是的。 奥林匹克塔。 仰山胜景就是仰山喽。 对，五环同心、奥林匹克宣言广场。 一路飘红，不是，不是。不是 一路走红， 一路走红，健身步道了。 还有碑林脊骨、朝阳真实园， 还有花田野趣，就是花海喽。 还有银杏叠金、银杏林、 双园接翠、生态廊道、 澳海游龙、龙形水系、 钻石星辉、钻石球场、 冰丝炫彩、国家速滑馆， 起的名字都很好。 对啊，这些名字 不夸张哦，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而且特别有那种文学和古韵的美感在里面。 是的，是的哈。因为奥林匹克公园呢，是北京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而生，赛后利用的成果非常的显著。告诉大家，据介绍呢，奥林匹克公园10年间，2008到2018接待游客、中外游客5亿人次。 你看看这个数字，就我们可能离得都这么近啊，大家都在北京，但是很少去到那儿吧？ 时间少、 除了看看演唱会什么的， 对， 然后还人挤人。 是啊，对啊，对，希望大家都去看看啊，有很大的变化哈。第二个也是奥运场馆之一的水立方， 是的， 将变成冰立方。泳池上架设冰壶的赛道，冰壶好玩。 这个，对呀、就是擦地， 厉害的。 对，我跟你说，擦地也是需要技巧的。 对呀、把它打出去，进那种中心位置啊。 对， 对，冰壶。 这北京赛区呢是北京东。就是冬奥会冰上项目的核心区。 是。 冰上项目仅新建国家速滑馆一座竞赛场馆，充分利用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8座场馆改造后承担的冬奥比赛任务，是北京赛区落实绿色办奥、实现场馆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昨日呢，北京的晨报记者啊，从市重大项目办获悉，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首都速冰馆、首都滑冰馆，还有首体综合馆5个改造场馆已经是全面展开。 开了前期工作了。 嗯， 那年底前将陆续开始改造，国家体育场、五棵松体育中心、国家会议中心改造工程将分别于2020年、2021年初开工。 是的，刚刚说的这五个场馆的改造是在满足北京冬奥会需求的基础之上，提前规划赛后的利用，减少赛后改造费用啊，利用和费用啊，实现精彩奥运和可持续的双利目标。 嗯， 同时呢，既能满足冬季冰上运动的需求，也保留了夏季运动的功能性，形成了全天候双轮驱动的场馆运营新模式。 嗯， 双轮驱动，涡轮增压。 哎呀，我的天哪，这不是一个汽车节目， 加 T 的 Turbo。哎呀，厉害了！ 是，反正呢，这个据了解，像根据冰壶比赛的需要，原游泳池区域将转换成冰壶的场地， 对对对， 形成四条标准冰壶赛道。冰水转换是水立方改造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冰壶比赛对于场地的稳定性、冰面的品质、平整度等等都是要求非常高的。 嗯， 以前历届冬奥会冰壶比赛场地都是在混凝土结构上进行制冰，而水立方顺利完成结构试验，通过在游泳池里架空结构实现转换，太厉害了。 嗯， 这种转换模式将不仅实现水立方与冰立方的互换，还实现了转换材料的重复利用，大幅降低后期拆除改造成本，非常的环保。 也非常的有睿智的一个感受哈。 嗯， 希望大家在去水立方和冰立方感受的时候呢，能感受到那个巨大的变化啊。 嗯， 第三条，云南警方出动了， 又出动了啊！ 出动了， 云南又怎么了？ 破获了一个大事啊！ 嗯， 云南警方查处了低价团的黑色产业链，终于把这个低价团那个， 对，这个产业链要斩断， 搞起来。到底怎么回事，了解一下。 对，昨日呢，记者获悉国内多地对不合理低价团的清理整顿仍在继续。那云南昆明警方披露，近期当地打掉了一个以低价团吸引游客通过购物收取高额回扣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1名。 因为这起案件揭开了低价旅游背后的黑色利益链。 嗯， 据悉这个团伙分工明确，其中这个去玩吧北京旅游有限公司和深圳青年旅行社两家旅行社主要负责在两地低价组团。 嗯， 昆明千悦旅行团负责地接。 嗯， 涉及线路导游呢负责带团旅游以及引导到购物店消费。 哦， 购物店提供商品及回扣。而在本次案件当中到到这个回扣，吓人吗？ 我的天哪，旅行社可以从购物店最高拿到90%的回扣。 我都没有概念这是个什么样的回扣啊。 哇，反正呢，这个像昆明市公安局旅行警察支队长杨荣彪就介绍 说 这个低价团呢一般都是旅行社贴钱运营的。 哦， 啊，有的旅行社每名游客会贴1000多元， 1000块钱， 而购物店的商品价格往往是进价的30倍以上啊，甚至多的高到100多倍。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对，据悉呢，本次查处的案件当中回扣比例最高的是翡翠，可以达到90%，其他玉石一般70%-90%。 嗯， 银器茶叶一般分别在40%-50%和30%-40%。那公安机关侦查表明，像千悦旅行社在云南有20多家的合作商店，回扣数额最大的是腾冲的一家玉石店，一年多累计向千悦旅行社返款将近2000万元。 哎呦我的天，这个是黑产业链哦。 对啊， 一年哦， 2000万元，你想每个游客才补贴1000多元，他们贴钱这照样是赚了这么多的黑钱。 你看现在是旅游旺季吧， 嗯， 包括云南在内，多地的不合理低价团乱象再次抬头了。北京等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检查和整顿措施。8月9号，北京市旅游委发布了消息，说是市旅游委巡视员周伟明到昌平区就旅游市场至今调查时发现，近期严厉打击非法日游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各部门以及区政府采取多部门联合执法的检查、高线处罚、严打幕后、斩断利益链等方式严查相关市场乱象。我觉得有好多朋友跟过团哈， 嗯， 也他们也非常自然而然的进了一些购物店。 对啊， 然后呢，在灯光啊一些语言的游说之下，你觉得这个东西挺不错的。 是的。 然而， 这个色泽，哎，你看这个光照。 然而， 嗯， 然而，2000万一年啊， 对， 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了啊。 是的， 进去看看得了， 都是买的，就是都是假的嘛。 低价团，咱们别报了哈。 对对对，还是要找正规的有资质的旅行社，我们无数次的强调了、啊、 是的。最后一条来自于英国的夫妇，英国的朋友虽然是看着他们非常高冷，其实他们会很会享受生活、 是的，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小的爱好， 是吧？ 对，还有一些小确幸，对不对？ 对，英国的一对夫妇， 嗯， 那个打造了顶级奢华的树屋， 我的天哪， 每周收费1.5万元， 我的天哪，也是挺奢华的。 英镑还是人民币？我们了解一下、 啊、应该是人民币。据英国的一个报道啊，英国一对夫妇在德文郡乡下一片茂密的山谷森林中建造了一座树屋、 哦、 堪称英国最豪华的树屋、 哎、呦， 该树屋现标价每周1665英镑，大约和人民币是1.47万元，订单已经排到了2019年10月份。 啊 啊，我的天哪， 这个树屋是由这个基兰和这个费舍尔夫妇俩建成的、 嗯、 两人现在都31岁，人家 好年轻啊。 对，90后， 我的、 啊、不是 不是 啊， 你算错了， 八零后啊，对，他们为建造一个风格奇特的假日旅馆，花了5年的时间寻觅理想之地。 对，你想 油费、 对 精力， 他的前期准备一定少不了。 终于在刚刚说的德文郡找到了可供他们改造旅馆的最佳场所。 哎呀，可算找到一片森林， 是吧？哎，喊他俩还没飞。2年之后啊，他们建成了这座奇特的树上旅馆。 哦， 这个树屋的坐落于山谷一侧海拔近300米的地方，占地74平方米。 嗯， 远望可以看到对面的景色。冬天从树屋上，这是可以看到大海和威尔士。 哦，这个地理位置绝佳，而且物以稀为贵，就这么一个， 就一个呀。 是的， 动物们周边的动物们都吓跑了，是、 啊、这什么东西？ 哎呀 对，那旅馆内的这个设施是非常的全面和豪华，起居室、卧室、浴室、室外露台、并设有燃气中央供暖系统， 不错。 起居区配有燃木炉，还有 Nespresso。 哎呦。 咖啡机， 你看看人家 电视 DVD 和一个用旧橡木餐具柜改装而成的小厨房， 是 卧室配有一张特大号床、埃及棉被褥和一个滚顶浴缸。 哦， 客人可以在泡澡的同时欣赏山谷美景。浴室配有由铜壶和黄铜果酱锅制成的奇特水槽，步入式瀑布淋浴。埃及棉毛巾和浴袍以及免费的洗浴用品， 哎呀好棒， 对，都是这个非常好的啊，像什么海飞丝之类的。 嗯， 那露台配有是、配有铸铁燃木披萨烤炉、燃气烤架，还有室外皮革躺椅和另一个休息和用餐区。 反正你能想到的人夫妻俩都准备的特别特别好。同时距离树屋100米有一个停车场、客人只需要在树林里散会儿步即可到达你的住处哈。而且超高速光线宽带，这个非常爽 的，真的吗？超高速光线 宽 带，对、就这一个就我觉得挺费劲的。 你看这个树屋标价为周日至周四每晚215英镑、 哦、 约合1900块左右。 是的， 周五周六每晚295英镑，约合人民币2600左右。因为这对夫妇决定不再进行季节性定价了，就春夏秋冬一个价， 都一个价， 对吧？ 对， 赔了。 其实这个也还好、对。 世间有很多很多奇特的感受哈， 对啊， 这就是人间有人情，人间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没错， 是吧？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特别的来宾， 美伦卡尼 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今天是周五了哈，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热爱。今天的旅途来到了，也就很多人羡慕以及觉得很神秘的地方哈。 对， 高端是吧？ 高端科技高精尖的这么一个，它好像仿佛就是这些的代名词。 硅谷。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去硅谷的是美伦卡尼，欢迎， 欢迎， 大家好。 对， 哎，是的， 也知道了，咱卡尼也有留学的背景， 对， 莫大7年，莫斯科大学是世界出名的大学， 对， 想问一下， 非常知名的， 对，在莫大学的是什么专业？大概是 管理专业 ，manager，管理， 我的天哪，管理专业， 适合去到硅谷发展，应该也适合。对吧？那边有吗？需求的，是不是？ 也是需求的呀，项目经理什么的。 你看看， 对， 什么超级销售项目经理。 但是这一次呢，卡宁是跟着自己的另一半， 对， 自己老公去的， 是 老公去工作，他呢跟着完去感受感受。 所以那两个月就可以赋闲在家是吗？ 没有，那我是带着家人一块儿去的，带着宝宝还有父母一起去的。 哎呦， 哇， 好辛苦啊！ 就其实就有带着他们一路又去。走了一遍一号公路， 那太好了，那正好是个旅行的感受。 对，不只是在硅谷这一个地方，是吧？ 但主要就是整个以硅谷为根据地，对，然后去在硅谷附近玩一些。 好，今天呢，我们要先让我们的卡尼说一说， 对， 硅谷传统概念是什么？硅谷 是的， 在哪？这属于啥叫硅谷？ 对，我其实还蛮想先问一下，然后周准和道道，就是你们会觉得硅谷是一个什么样子所在？就你们想象中的硅谷是什么样子？ 我想象的硅谷那肯定是摩天大楼，然后各种 就华尔街 外立面，我跟你说，对，而且它那种还不是说华尔街那种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奢华，而且每个人一定是都是背着书包，穿着笔挺的西装和衬衫，然后戴着眼镜，每天带着电脑就一派精英人士的那种感觉。 硅谷是在旧金山吗？ 硅谷在旧金山南边，是属于整个旧金山湾区的一部分。 反正我能想到就是威尔史密斯那个场景，他去面试的时候，电话销售员。那种类似那种吧，就是那种精英人士嘛，对不对？ 我感觉硅谷就是各种芯片， 各种大公司，是吧？ 各种手机店， 对吧？ 电脑， 苹果肯定总部在那儿， 对， 是吧？ 是的， 乔布斯先生的肯定是在那儿哈。 对， 那个脸书 Facebook 也在那儿 ，Facebook 还有谁 ？Google， 谷歌，对， 还这就够了吧？ 还有雅虎，对，还有很多，就基本上大家能想到的 都在那边， 包括我们国内的阿里在那边也有在那边的分部。 阿里， 对，国内的很多公司在那边都是有分公司在 华为， 对，是的，都在那边。 大概大家了解的这个地方的大概的样貌哈，那你跟我们说说传统的概念。 但其实刚才我觉得周准和道道说的大部分都不是硅谷真实的样子， 你看看 是吗？ 对， 我们都猜错了。 对，那硅谷到底它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硅谷其实在我看来啊，包括很多在硅谷的华人看来，就大家都说它是一个大农村。 哦， 对，你想的摩天大楼完全 没有 那边基本上都是一二层的小楼，然后感觉在那边有个六七层的楼就已经是高楼了。 为什么呢？ 电梯都在地下七层啊。没有开玩笑。那为什么呢？ 因为硅谷的地方比较大，所以就是像是一开始就像是美国大乡村的感觉 啊，用不着建那么多， 用不着建那么高 啊。 然后硅谷它其实在地理上是没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并没有一个地方叫做硅谷，而是说它最早是因为有一些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些产业在那边，主要是都是以生产硅为主，然后它整个这一大片地区又是一个谷地，所以当时对当时新闻记者报道它的时候就创造了这么一个名词叫做硅谷，所以说它在地理上是没有这么一个位置的，它其实是指的几个比较发达的，不是比较发达，就是科技比较聚集的城市，小小的城市，小小的乡村的一个大的汇集，大概有25公里这么长一个区域， 这么大， 25公里， 25公里长的区域，对。 那它的建筑物都是什么颜色呢？都是大概是单一颜色。 基本上就特别朴实， 的那种， 没有很华丽， 就是 一堆大厂房的感觉，然后白的，然后灰的，然后没有什么华丽的样子，包括你如果从 Google 的园区什么的过去， 得有 logo 吧。是不是得有 logo？ 对，你要进到公司里面那块是有 logo 的，但它的 logo 外里面没有 logo， 只有公司里面有 logo 啊，不是，就是公司的那个区园区、 啊， 园区里面是有 logo 的。 嗯， 它如果是在外面 ，logo 也都比较小一点。 我知道了，就大概是各个工业园区这么的一个概念。 对，是的， 这块是阿里，那块是谷歌，是吧？ 对，对， 是的。 嗯， 那会不会很不方便？有卖盒饭的吗？他们吃饭怎么解决？ 饮食呢？ 对啊， 因为 空运吗？ 硅谷是有多么的逼仄、 哎哎？没有没有没有，一般是怎么样？他们 因为整个那个在硅谷这边的华人非常多， 嗯， 然后所以那边其实超级方便， 哦、 有很多很多的中国超市。 咦，方便大家。 那有中国餐馆吗？ 也有很多， 有的、哦、 对， 是， 但是就因为地方都比较大嘛，所以你无论去到哪里都要开车。 是是， 哦， 对对对，这点是比较麻烦哈， 对， 必须得有车。 刚刚其实大家没有什么概念，这个工业园区啊， 嗯、 什么厂房啊、 嗯， 说是有2公里长，觉得还行吧，25公里，很大的一个地方， 25公里， 你想想吧，25000千米，对不对？ 对， 嗯、 非常长的，你想想多。长安街才多长啊？你想想， 啊、 嗯， 还挺老大， 挺老，太大的一个地方了， 对，非常大。 对， 嗯、 作为硅谷传统概念，我们了解之后，比如说硅谷观光，我们到达去了、 嗯， 我们可以游览嘛，溜达这25公里是可以的吧？ 其实像是整个这25公里、嗯，其中也包括一号公路，但是一号公路会比较靠海边一点， 哦、 它那块是没有工业园区的， 哦、 对，所以大家有时候会游览一号公路的话，会绕到硅谷这边来，然后去参观一下整个这些比较好的就是科技公司的园区， 对对对， 像是比较 open 可以开放参观的、 啊、 有谷歌， 谷歌、 嗯、 对，然后那个 Facebook， 百度，那没有百度，谷歌， 百度， 谷歌还有呢？ Facebook 和它那个门口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那个点赞的一个手指的标牌， 啊、 就是所有人都会去那儿留影。 哎呦， 是的， 著名打卡地， 是， 著名打卡地。然后还有苹果，苹果是一定要去的。 苹果它一般怎么开放给我们呢？ 苹果它其实是不开放，它的苹果的总部挺有趣，是一个整个一个圈楼。 圈楼。 对，它叫 Infinity Loop。就是无 限 的那个循环的那个圈， 哦、嗯， 对，然后你只能在外边绕一圈、 哦， 然后在苹果的那个总部有一个苹果商店， 嗯， 你可以去那边买一些苹果 的 一些周边， 是的是 的，对， 是原价还是工厂店嘛，便宜嘛， 工厂价 相当于是工厂店了， 是不是、啊？ 对， 是会便宜吗？还是应该便宜？ 没有没有， 同 一售价，同 一售价的， 嗯， 这一点做不好， 嗯、 然后。 嗯 要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嗯。 这些我觉得很多一些科技迷啊， 嗯、 一些我觉得就是那些哎， 果粉 那个粉， 对， 一 定要去打卡的， 对 对 对。 嗯、 我们大概了解了硅谷的传统概念哈，现在我们下面来了解硅谷的特点，像宇宙中心，房价很贵，公寓为主，华人多。 啊，它居然房价很贵， 居民素质高。 这硅谷在美国是被称作宇宙中心的地方，就像我们中关村一样。 是， 我懂了。 肯定是哈。 嗯。 到底这些几句话、几个词，下面呢怎么去分饰？我们的卡琳就准备好了哈。 对。 大家也好好听听，没去过硅谷，想想中关村。其实比中关村还是不一样，我们只是这样一个比较， 对， 对吧？ 但是性质和各个方面的类型有点类似。 芯片呀、啊、声卡呀、啊、什么都 对，房价很贵， 是吧？那个，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叨叨。 今天我们跟着美伦卡尼要去硅谷哈、啊，到底硅谷有值得什么我们玩的地方、感受的地方？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不可。

特，一个月3000美金。 你把那个稿子给我拿过来。 对，一个月三千美金，咱们换算成人民币大概就知道是 两万块， 对、 啊，两万块左右， 知道是什么 租金两万块。 对， 而且这个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寓，对不 对？ 对，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公寓楼， 还 是 一室一厅的开间。 一室一厅会有， 哦、 对、 嗯， 一室一厅，然后它的公寓条件都会比较好一些、 哦， 然后有物业什么的，然后带游泳池。 打开思维，咱们六个合租。 啊，你六个合租你不够住啊。 有没有合租的情况？因为孩子们，因为刚去硅谷上班的人会有这种情况吗？比如三个人一起住在一个一室一厅里，对不 对？ 那就便宜一点哈。 对 对、 哎、 对。但是对刚毕业的大学生去到硅谷，刚才我们也说也聊到是7000美金一个月左右。 对，7000美金左右。 对、 嗯、 对。 然后3000如果用来租房子的话， 其实也还 OK。 对啊， 对，剩下4000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一个月开销也就差不多了。 对啊，所以说要灵活去、嗯。配搭自己的收入嘛，哈， 是的， 反正这边是高科技啊，反正是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一群人哈。 是， 看到华人比较多，为什么华人比较多呢？因为华人是很聪明，那是没问题的。 对， 为什么华人比较多？ 因为就是因为华人很聪明啊。 你看看。 然后大家都会过去，而且本身就是华人都更爱去加州一些，因为加州的气候会比较好嘛。 嗯、 哦， 对，所以华人都爱去那边。然后再加上整个硅谷这边发展起来以后，中国超市什么的都很多， 方便大家购物， 方便、 哦、在屋子里做饭， 然后就会都过去。 嗯， 不错哈、啊，超市大妈很有钱啊，能租得起档口。 那当然了，好几个呢，你们说挺方便吗、 对， 非常方便。然后就一个区域能有好多中国超市，中国大超市。 嗯嗯。 对， 居民素质也不错，是不是？安全也很好。 那边的安全条件是，应该是我在我去过的 最好的 国家里边是，就美国城市里是最好的。 哦、 对，居民素质也是最高的。 嗯， 对，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让人舒服的一个地方。 是的，是的。 对，不像其他的，像是纽约呀、 啊、 或者洛杉矶、 啊， 你会觉得人太多、太拥挤，然后楼也太高、 嗯， 然后素质也不太高。 嗯， 对，因为他们那边可能。不是说人种歧视啊， 融合，他们多民融合，各个都有。 就是因为，哎呀，人多。 人多 杂其实是一个道理。 对，然后就是像你比如像洛杉矶啊纽约黑人会多一些、 嗯、 其实在硅谷不会，硅谷的黑人会比较少、 嗯、 其实会觉得印度人可能稍微多一些、 啊、 华人稍微多一些、 嗯、 这个样子，但是真的明显的感觉到硅谷居民的素质确实是美国最高 的。是 的， 是有文化支撑的、 嗯、对，它是有一个科技在背后去支撑它、 哦、对对对。说到科技，我们不能不说硅谷附近玩乐的那个好多的衣服都有这个标识 NASA、嗯、 NASA NASA 是吧？ 对，是的。 这个地方怎么感受呢？你就是我们坐着飞船过去吗？ 没有，就是 NASA 其实大家如果从硅谷那边开车、 啊、 路过、 啊、 会路过一片很奇特的 奇特， 看着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哦、 那就是 NASA 的基地在那边、 哦、 然后对，你可以稍微的拐进去一点，然后那会有一个不大的一个像是帐篷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个、 然后你可以进去参观。 就只能在这参观吗？ 只能在那一个区域参观， 不能进到 NASA 的内部， 不能进到 NASA 的里面去、 哦、 会有些机密嘛。 对呀、啊、你说 对、 哦、啊，是 60条狗 区域，60条哈士奇。 那个跟帐篷一样的地方是什么？那个 是 NASA 的一个游客中心。 啊，游客中心。 对，然后会你就会进去，会有很多比如像宇航员的宇航服呀、 哦哦， 然后包括是月球上的石头啊，就是他们从月球上、 啊、 真拿下来的石头。 对，是真的。 你有去过吗？ 有去。 什么样的石头？是什么样的？ 就是、 像月球的石头。 不太大，然后看起来表面有点凹凸不平的石头， 哦、 就是反正放在地上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 你觉得它是外星的石头？对吧，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 可人家那个不会造假，真的就是外星的石头， 对， 对吧？是很多的宇航员冒着生命危险拿到地球上来的、 嗯， 要尊重这些科技成果。 没错没错、 哦， 还有太空舱啊什么的，都会在那 边体验、 可以体验失重的感觉吗？ 没有， 哦、没有， 就是还是以参观为主。 对， 对， 主要是以参观为主。 嗯， 主要是还蛮顺路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绕一下。如果走101公路的话，可以去绕一下。嗯、 收费吗？这个地方帐篷？ 免费的， 免费的， 免 费贴，免费贴、 特别棒、 嗯。 因为当时离我住的地方非常近，我感觉每天散步都可以到 NASA。 你就住在附近吗？ 对。 哦，好近，好近， 好近，好近。哎，那就是在以你 居住的地方为圆心的话，去发散周围有什么？就是你每天因为、时间很长嘛，你都去做些什么呢？ 两个月嘛，对啊， 对，都去玩 玩 了 什么呢？ 其实，在硅谷这一片区域里边，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叫圣何塞，就 San Jose。然后这个区域，现在包括海航其实都有开直接飞圣何塞，从北京直飞圣何塞的航班，非常方便。然后圣何塞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非常有趣，我是很喜欢这个地方的。 怎么个 有 趣？跟我们聊聊 圣何塞。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可能是非常小众的一个目的地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今年年初的一个恐怖片，叫做温彻斯特。 温彻斯特，我就知道那个他有一个美剧嘛，就是这个以温家兄弟为主角的。 温彻斯特怎么了？这个是在这拍的吗？还是说的圣何西还是怎么样？ 圣何西是这样的，温彻斯特，我觉得其实可能男生会比较了解他的那个步枪 啊， 就是他们家是生产。对，温氏步枪，对，他们家是以生产步枪而发家的。然后他们那个就是申请了这个专利，所以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钱嘛。但是就是拍的这个片子讲的是一个寡妇，她老公是生产这个发明这个温氏步枪的这个人。然后但是不管是她的老公还是她的女儿都很早的就去世了。然后她就觉得一定是有什么诅咒，因为他们家是生产枪的，是在那个枪的亡魂下有很多人，然后是诅咒了他，导致他非常非常的不幸。于是他就去找了一个巫师，然后去问说我怎么样能够破解这个不幸。巫师就跟他说，说你要搬到西部去，而且你要不断的建房子，你要把房子建得越复杂越好，然后让鬼魂在你的房子里也会迷路，走不出来，这样他就可以躲掉鬼魂的追踪。 那跟圣何西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是 因为这个房子坐落在圣何西，这个鬼屋坐落在圣何西。 你觉得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对，因为我去参观了 电影里的这个。 对，然后这个年初的这个电影讲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事情。 圣何西现在是一个可以去公共体验的鬼屋吗？还是怎么样？就是 对，可以去公共体验的一个鬼屋。 来景点啊， 15 因为啊， 这个地方是 他不是建了好多房子楼盘什么的， 是个大综合娱乐场所的一个项目，还是只是一个单纯的？ 不是 一个小 场所，它就是一个私家别墅。是他的一个别墅，然后现在就是被保护起来了，收门票可以进去参观。 但是是因为他在。是以这个房子为原型，还是说就是是在这拍摄的？ 是，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房子也是一个真实的房子。然后这个电影是根据这件事情拍摄，而且是在这个房子里面拍摄的。 哇，天哪！他不是建了好多吗？其他的楼盘在哪儿？ 他就是终年在同一栋房子里边建，然后那个房子非常非常的诡异。如果没有工作人员带领你进去， 你找不到出口入口，会迷路， 你就会迷路，你就会可能在里边都转不出来了。 哇！ 就是为什么叫鬼屋，有的门你可能一推开然后就直接没有注意就掉下去了。 门呐、 对，就是它比如像一个房间 没有电梯直接到二层。 OK 对，他的房间建的，因为他为了让鬼魂在里边也能迷路嘛，所以他的房间建的就是非常的 扑朔迷离的。 对，扑朔迷离。比如像一个房间有三个门，然后有两个是假的门，一个是真的门。一打开门是一个墙。 这个我跟你说，得是顶级设计师才能给你设计出来。 了解。 对， 这个去体验的话，有没有年龄的限？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啊？就是 年龄倒没有，其实不是很恐怖，但是你就会觉得那个房子真 的 建得很神奇。 哦。 对，比如像你在地上，你看到有一扇门，然后拉开发现是一个楼梯。 就是有点像密道一样。 对，全都是密道，因为它建得非常扑朔迷离。或者是你从一个地方然后窗户打开，你能直接进到另一扇房间。或者有的窗户真的有窗户是假的。 这是落地窗。 其实你越过那个比如说鬼魂呐、阴魂不散那个，这个地方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对，咱们 单 从这个地方来说， 对， 就是、 但他当年确实是觉得这个屋子里有很多的灵魂去在追逐他，他要把它建成迷宫一样。而且他还特别神奇，是所有的楼梯什么的，然后包括是比如像房间里的可能是灯或者房间里的窗户，他非常喜欢13这个数字。 13不是不吉利吗？ 对，在美国人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数字，可是他很喜欢。所以他所有东西都建成13，就真的大家会觉得，如果你晚上去很恐怖。 晚上人家不营业吧？他们 他会有，比如像万圣节期间，他可能会有一些晚上的夜场。 是是是。 但是白天有加州的阳光照进去，你可能觉 得不是那么恐怖。 是的， 其实就把它单纯当成一个参观的目的地也 是 挺好的。 对， 是 的、 嗯。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那么多硅谷的高科技的一些学霸们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地方，难免得有一些什么休闲的部分哈。 嗯， 对。 我们会看到硅谷有后花园，后花园应该是他们休息放松的地方吧？ 对，是。 是吧？嗯、那两个地方跟我们说说呗。 硅谷的后花园，大家比较爱去的，尤其是夏天爱去太浩湖。 太浩湖。 对，叫太后 Lake。那个湖，我觉得它可能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说，它有一半就整个湖是一分为二的，一半是在加州的境内，另一半是在那个内华达州的境内。所以大家都会，你走到那个整个西太浩湖那个镇，然后它有一个州分界线，你会感觉到加州这边就是阳光沙滩，然后这种感觉。 是吗？ 对，然后到了 内华达那边， 到了内华达那边就立刻全部都特别繁华， 去可以参加娱乐的一些行业，博彩行业， 博彩，然后就还挺不一样的。 是是， 而且那边的那个湖真的非常大，你远远的看过去，你可能在湖边你会觉得像是一片海，但是湖水又很清澈，而且它不像是海边会有很多的浪， 它平静。 对，然后所以说很平静，你比较适合就是携家带口这样去玩。 湖上的项目，比如说你可以去在划划船，是不是都可以、啊？ 对，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那儿露营啊？开房车， 对，非常多的人去露营，所以说是硅谷人民非常喜欢周末去度假的一个地方。 放松， 就是 放松，天天那么紧张，你说 对 是吧？ 拖家带口，然后一块去在湖边玩一玩，然后烧烧烤，对，或者玩一些水上项目。 烧烤的时候呢，老板打电话，这个芯片刚面世。那家已经播出第二个芯片，你赶紧给我 plus 烤肉全烤糊了。 对，老板，你能不能放过我？ 刚烤出这个芯片，我肉都烤糊。哎，得放松， 不会 学习 的， 开个玩笑啊。 因为 需要休息，需要放松。 美国人会比较注意隐私时间，所以他们老板不会在周末去考你。 老板人家也会休息，对。 但万一说老板休息的时候，这个就真的公司有急事呢，那怎么办呢？那不也还是得打电话给他， 是吧？刚说到的这个太浩湖是一个非常适合去休闲避暑的地方，冬天滑雪，夏天避暑哈。 对， 这个优胜美地，其实在很多的这个 APP 上有优胜美地几日游，几日游这个地方哈。这地方是 优胜美地很出名啊。 是，跟我们来聊聊这个，最后聊聊这个六分钟的时间啊。 好，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果粉会对优胜美地特别有情节，因为为什么说那个苹果特别喜欢优胜美地，是因为这个是乔帮主生前最爱的一个地方。对，而且包括他的婚礼都是在优胜美地 举办 的，所以包括苹果之前发的那个新的系统都是以优胜美地命名的，然后很多苹果桌面全部都是优胜美地的风景。 天哪， 是吗？ 这也太个人化了吧？ 是的， 不亲切。 苹果的桌面是什么来着？我都忘了。 就是很多图片的拍摄， 很多图片，对，然后地址都是优胜美地， 对， 然后 供选择那些， 对，然后当时有一个系统，就是在乔帮主逝世以后，2014年新出的那个系统，然后是以优胜美地命名的，都是因为整个苹果公司为了去纪念乔帮主，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那个地方也是大家所有硅谷人民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度假地，大家周末都会去。 什么风格呢？它是个什么风格？ 就是溪水潺潺，然后树木非常的茂密。是有一片， 居然是这样的， 对，有一片冰川，然后它会从那边流下来，就变成溪水，然后流下来，所以整个优胜美地会有四个比较大的瀑布。对，然后大家会去那边看水啊，然后在那边在水边休息一下，或者去走一个 trail， 就是那种登山的路，然后去攀爬一下，这个样子野营，这样子是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 你看这地方就是大自然了，就是 对， 为什么是那个 纯自然？ 是为什么是在大村呢？村子就有大景、大河、大水、大山，对吧？没有那么多建筑物的阻挡， 非常的美。然后当时它还有一个叫做那个半圆顶的地方， 半圆顶， 对，它是整个是一个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花岗岩， 哇， 对，然后是整个一个山嘛，然后整个一个山的一个半圆那块全都是花岗岩，然后它每天是有登山名额限制的，每天只能攀登400个人，然后你还要去抽号，就是你要在它的官网上去摇号才能摇中那个名额， 还得摇号去， 那优胜美地嘛， 爬上去然后再下来大概。 概要六七个小时，居然就是还要大家去抢着摇号去。我觉得美国人太喜欢徒步旅行 这件事情，真的，他们超级喜欢这种就是有一定探险的 对 情节在里面 的。 嗯，想问问，因为那个外国的朋友，特别是美国朋友，他就非常自然，穿纯棉那种人，休闲嘛哈，就是那边的孩子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你有没有感受？因为你也是去带着孩子 去 的，对不 对？ 他们的养儿育儿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在大自然当中， 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的对孩子非常的放养 啊，你看是吧？ 对，而且我就觉得像是他们去优胜美地什么的，都会带着宝宝一块儿去，而且那些小宝宝就是不太高的小孩子，也都穿着很专业的那种爬山服，然后自己拿着登山杖这个样子去爬， 很独立的样子， 对，非常独立，就感觉和大人是平等的。 对，完全没有，对，完全没有说，哎呀，你是宝宝，我要特别的照顾你。 对，而且美国人真的是对孩子太放养了，我觉得有时候到了震惊的 程度。你忍受不了吧？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听听看。 我在那边的时候，有次去逛一个 动物 园，动物 园啊， 对，然后看到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宝宝，然后那个宝宝真的可能一个月都没有，就是他的头都是立不起来，你还要一路去扶着他的头，然后居然带着他跑去那么远的地方。嗯，而且你还经常能看到，比如像两个妈妈，然后结伴，然后带着各自的宝宝出去旅游，就可能都是两三个月的宝宝，然后带着两个妈妈就漂漂亮亮在那自拍，然后两个宝宝就放在后面的婴儿车里，也完全不管。 我的天哪， 对， 说妈妈。 我还有在洛杉矶的时候，有看到在那个 Santa Monica 那个海滩呢，有一对父母就把小孩扔在沙滩上，那个小孩就撅着屁股在那边睡觉，然后。然后就在沙滩上，那个海水也很近啊，它一会儿涨潮。 得小心，得小心。 对，然后他们两个人居然就跑到很远，两个人去自拍去了。 我的天 哪！然后我就一直在那儿看着那个孩子，我特别担心一阵海浪上来就把他给带走了。如果真的一阵海浪上来就把他给卷走了， 是，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心太大了。 心大， 好吧， 心太大。 对对对，就是当然跟孩子就是放养一定的程度放养还是可以 的。是 的， 是的， 是的。 而且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到哪里安全隐患是都存在的哈。我们今天了解了硅谷这个地方，还挺适合那些喜欢户外、喜欢自然的朋友去感受感受的啊。而且这个地方还是很多学霸的集中地。我觉得，如果有朝一日咱们在北京上学的这些同学哈，砰，你在哪儿？我在硅谷做一个项目经理的职位，哦，这就厉害了。 对啊，很棒啊， 也是很棒的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多去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 闯一闯。 是的，是的，这边的物价应该也挺高吧？ 也是，在美国来说算是比较高的地区了。对， 你看看， 超市卖的都比其他地方贵， 中国超市还不错了 啊。好的， 怎么样？你想不想去感受？你也是学霸吧？你是东三省那边？ 不是不是，我是那个什么，我是去那儿开超市的。 伺候学霸呀？ 对呀，那我能开个超市就行啊，卖点火腿肠什么的。 是的，是的，我们开玩笑哈，都希望大家去硅谷感受那里的文化和气息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明天再见喽。 好，拜拜。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叫沼泽山雀，又名紫紫红、红子、 小盗雀、叽叽鬼子、泥泽山雀，体型比大山雀稍小，头顶黑色，头侧白色，上体沙灰褐色，腹面灰白色，中央无黑色纵带。我们主要栖息在森林地带，我们沼泽山雀的食物以昆虫为主，特别是有不少危害农林业和人类身体健康的害虫，显然我们是有益的鸟类。我们沼泽山雀栖息在北京大兴区已经有很多年了，尤其在南海子附近也看到了不少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说说南海子里千户李家的故事。 明清两代在南海子皇家院囿里劳作的人被称为海户，历史上海户这一称谓仅有南海子这里独有。那么最初的海户人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在大明会典中有记载，海户人是明永乐年间由北京顺天府的人充当的，后来又从山西移民中的平、泽、陆三府拨来1000户充入的，一直沿用到清代一朝，人数基本保持在1600人左右。 清代海户最大的头目称作千户，又称顶戴海户，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史料记载，清代南海子设有千户两人，负责对全体海户的日常管理，完成对院囿内比如像看守围场、维修海墙、修桥补路、收割秋草等奉承院及南院郎中、院丞制定的各项职责任务。地位虽然算不上一个小官吏，可的确是个肥缺。 传说在清乾隆年间，南海子有一位李姓千户，是一位精明干练的能人，不但在海户人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在总管内务府也是极受信赖的红人。他甚至交情到了乾隆皇帝的身边，与专门侍候乾隆皇帝的一位老太监成为至交。正因为如此，在乾隆54年，乾隆敕命专役海子强时，他竟在老太监的协助下承揽下几乎占一半的重建海子强工程，足足赚了一把。 据李家的后人传说，在老太监临终之时，将李千户叫到病榻前，语重心长地说，我现在送给你们李家8个字，可代代相传。李千户即把耳朵贴近老太监的嘴边说，您说吧，我洗耳恭听。老太监便轻轻地吐出了慎修思勇宗泽维新8个字。李千户忙追问这8个字的含义，老太监闭上眼睛说，天机不可泄露，若要知道答案，可到乾清宫里去找。李千户听罢不敢再问了，从此以后凡李千户家族天丁都循序按这8个字起名传承，直到现在。 如今千户李记的家族后人真的是人丁兴旺，分别居住在东南海子墙外的海户屯、龙胜场、东红门、安定营、同义庄、马驹桥一带，并仍按祖传的8个字起名，虽不够千户，但是足有数百口有余。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觉装得很风趣，我就像一颗洋葱。